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星期五晚热血大球场，咁今晚有我红魔仔啦、阿橙啦，同埋阿 Yok 为你主持嘅。咁啊，首先我哋节目开始之前咧，使唔使两位使唔使同观众讲声新年快乐啊？第一次见面啊，都系 啊，系啊，因为我嘅自制歇冬期啊完结咗啦，终于复出啦咁样。 诶、我就其实都有出席咗呢个利物浦红军呢个球迷天地。 系啊，我见到好似利物浦呢个红军天地好似反应都唔错，即系大家有份做嘅。 哦 ，OK 嘅， 倾一倾即系球迷嘅意见，我觉得有时都可以有一个凝聚一班球迷支持一隊球隊多啲討論嘅地方啦， 咁啊係咯，尤其是今年可以抽水嘅話題特別多啦嚇。反正我哋嘅敵對隊又打得咁差，我更加多話題講咁樣 嚇。咩唔係？我覺得愛華頓打得幾好啊。 愛華頓啊，都 OK 啦嗰、那個咁樣。 唔係咁啊，我其實我自己都係今年第一次見你兩位，甚至食完飯之後都係今年第一次啦。之前大家都忙啊，夾唔到時間，終於我哋合體啦而家。 誒唔、合體，我哋一齊啊，我哋同台。 系啊， 暂时同台啊 咁啊，嗱咁首先讲我哋今日嘅主题之前，就先回应下网友啦。因为有唔少网友都喺呢个礼拜咧，大家知道曼联嘅成绩就几差啦，2014年就3连败啦，即系都未赢过波。咁好多球迷都话，咦系咪应该要炒莫耶斯咧，或者点样先有机会上翻头四咧？咁我哋回应下网友啦，就其实如果曼联今季目标要上翻头四嘅话咧，下半季啦，咁系咪应该要炒莫耶斯咧？其实即系咁样讲一讲啦。 嗱，即系咁啦，作为一个敌对队嘅球迷啦，我梗系求神拜佛保佑莫耶斯千祈唔好炒啦咁样。吓，我见好多我哋嗰啲利迷啊，或者其他啲 都唔止利迷噶啦， 系啦，都不知几多莫耶斯。 我见到好多球迷都好花心噶嘛，千祈唔好炒莫耶斯啊咁啊。 系啦，咁啊，但系如果真系站喺一个纯粹一个中立啲嘅角度嚟睇咧，我自己觉得就炒莫耶斯唔系一个好嘅解决方法咯。咁啊我自己个。观点是你炒莫耶斯之后边个去接手呢，或者你而家喺尤其是季中转领队呢，你去边度咁去搵到一个比较嘅名气可以话衬托得到曼联呢个级数嘅，或者有边个名教练够胆接咗呢、這个吓、接咗呢个大火炉咁样？ 我谂而家好多人话，如果炒莫耶斯都系揾翻阿费格逊以前啲弟子，即系红魔嗰班人，譬如话杰斯啊、菲纳仔，或者之前请咗全国苏斯克查啦、 我都有一刻谂系苏斯克查噶咁样。 咁阿约又点样睇咧？ 其实如果系炒莫耶斯，反而即系再用翻曼联嘅子弟兵去教，其实个效果我唔见得会好好啦。咁、其实始终莫耶斯都教咗半季啦，咁点解唔？俾啲耐性教埋今季佢咧，佢因為始終默契係要時間建立嘅、 即係我自己就咁睇啦，即係作為一個曼聯球迷，當然就我係又唔係話撐莫耶斯嘅，但我撐話唔好轉領隊一樣嘢就係、是我相信大家好多球迷都係啦，睇曼聯嘅波咧，見開都係費格遜嘅，咁費格遜教咗26、27年波啦，已經即係曼聯嗰度，其實我自己有啲唔好習慣轉領隊呢樣嘢嘅，咁而家已經轉咗莫耶斯嚟到，其實係對球隊嚟講一個好大嘅動盪嚟嘅，咁而家變咗啦，咁當然有啲嘢即係。如果莫耶斯嚟到即刻打到好似费格逊咁好嘅话，咁佢就唔系叫费 Sir 啦，即系普通人啦。咁所以而家莫耶斯系要需要调节嘅。咁我觉得不如继续落去适应一下先啦。你一队波如果即系正常，我觉得有个概念，大家球迷好好错嘅。点解会连输3场波就话要炒领队或者换领队咧？其实一个领队正常系好似热刺之前可能早几年啦，都系要成10场波输晒啦，或者赢唔到10场啦，先至会炒领队嘅。咁我觉得而家3场波啫，慢慢等待一下先啦。 咁當然球迷嗰個指標高咗啦，而另一方面，我覺得其實阿莫耶斯佢自己都有為自己辯護過嘅，就話自己手頭嘅人腳唔夠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都某程度上係影響到成隊波運作嘅。咁我又好似聽聞話阿伯里嘅班主終於開水喉話會俾成1億英磅啊，係咪？ 又係聽住先啦，因為我禮拜二聽到啊，有球迷話係為咗要幫曼聯個股票升一升先攞啲消息出嚟呃下人啫。 哦，即係又玩財技嘅， 係啊。 我就覺得其實咧，如果莫耶斯佢而家手頭上嘅球員 他就俾大家睇到係唔係佢想咁啱心水嘅球員嚟嘅。咁我諗而家成績唔係咁好，可能俾一個理由佢可以嚟緊下季啊， 慢慢 自己播出 來，慢慢換血先至睇真章啦。即係莫耶斯嚟到都係嗰句啦，未有什麼大改變嘅。咁而家遲啲等佢慢慢動刀啦，可能冬季，可能夏季都唔定嘅。咁啊， 再慢慢觀察啦。不過如果真係作為利物浦球迷咧，我哋可能自己感受會比較大啦。有時利物浦呢幾季都試過不停喺度換領隊啦， 其實換領隊係 係啦， 換得咁密對一支球隊嚟講真係。 你見到換咗阿霍神啦、杜利魯殊啦，或者到而家羅渣斯。咁你會見到其實係咪真係換一個領隊喺一啲比較老牌球隊裏邊就係解決嘅方法咧？咁樣我呢個比較質疑嘅，咁啦。不過同埋都唔好係咁喺度一面倒鬧莫耶斯啊咁樣。即係雖然今日就新鮮鬼日啦，就公布咗十二月嘅英超最佳啊嘛。阿莫耶斯原來都喺呢個最佳領隊嘅候選名單裏邊 嘅， 其實 咁啊，但輸咗俾阿曼城嘅比利堅尼啦，因為曼城的而且確十二月係踢得好好咁，而家衝咗上嚟第二定第三啦，好似都咁啊，吹得唔錯。咁十二月嘅最佳球員就係蘇亞雷。 冇錯， 亦都係實至名歸咧，入咗咁多球啊嘛。咁啊，嗱，曼聯嗰度嚟到呢度先啦。因為我發覺每次都有好多 chat room， 好多朋友都會問我哋啊，紅魔仔你哋曼聯點搞啊？咁啊，曼聯其實好多問題嘅，咁啊， 好多人都係睇你。 咁啊，咁啊，冇咁講。 Jason Kwan 有個好正嘅建議喎，直頭揾翻曬七小福一齊翻嚟。 我自己覺得就會好似以前紐卡素早幾年降翻前揾個舒利亞翻嚟，一個士氣波咯，但係實際作用其實唔大咯。咁啊， 都係啦。所以你见阿杰斯都冇乜点样讲话，阿话想佢担正，其实就知道各位都真系啲近噶咁样，咁俾多啲耐性阿莫耶斯 做 费城 接班人唔系咁容易嘅，咁啊大家继续观察啦。咁啊讲到呢度先啦。 系咪最后莫耶斯话要炒莫耶斯咁样？咁你炒自己去边度啊？咁样。 OK， 咁啊， 好转话题。 咁我哋今日就嗱，首先虽然我哋今日礼拜五其实可能就大部分都系讲多啲欧洲嘅一啲消息多啲啦。咁但系先讲一单中超嘅消息先，呢单都几，我觉得几有讨论性嘅。咁啊， 拗爆头添啊！ 中超球员备转会啊，咁事源系咩？就话近日啦，咁啊，阿尔滨呢间球会咧，同恒大就倾紧一单转会，就系关于一个于大宝呢个球员啦，一个阿尔滨嘅队长咧，就话可能恒大以5000万嚟买佢，其实相当之大嘅数目啦。咁其实一单球员买卖本来好普通嘅啫，咁但系最大问题就系呢单两间球员两间球会喺度倾啱咗转会费啦，但系原来球员系自己唔知道自己系俾人卖嘅，即系几搞笑就系、是，哇，原来你卖紧我，但我唔知道我俾人卖嘅，咁我下次几时先知道咧？咁啊， 唔系个感觉好似系咧，好似睇紧美国啲 NBA 啊，或者睇紧啲棒球联盟咁咧，就会自己两队喺度自己交易咗，好似个球员就俾人哋球队打包执走咗咁样噶嘛。但系即系如果跟翻你好似我哋足球嗰啲惯例咁，通常就会球队应该就会话被通知你系俾人摆上去转会啊，或者系有啲球队而家就会丢你啦，即系 起码有个通知先啦， 通知一声你而家有球会想买你啦。 因为其实于大波佢自己讲咗话，佢好爱呢队球队，好爱哈尔滨呢队球队。咁佢作為隊長咧，其實兩年前恒大已經出過價話要買佢，但係佢都唔想走嘅。咁而家阿爾濱其實就係因為財政問題啦，都係咁就要賣走佢嘅。咁但係我覺得賣唔緊要嘅，因為好似其實歐洲好多啦，譬如早幾年卡卡或者泰古斯華都係為咗救 AC 米蘭咁啊走嘅，但係佢哋都會清楚知道我要走，但我為咗救隊球會嘅，或者好似華良西亞咁啦，我哋陣間都會講華良西亞嘅，咁就可能韋拿斯華佢哋以前走都係為咗救隊球隊，等球會多對錢嚟繼續營運多啲啦。咁但係我覺得問題就係你賣個球員嘅時候，你冇通知過佢，佢係完全唔知嘅，佢真係好似被出賣咁樣嘅。好簡單，即係正常球例都會講啦，即係足球嗰邊就會講話，球員係唔可以私自同其他球會傾轉會嘅，咁就係犯咗規噶嘛。咁但係而家你球會同球會傾就可以唔俾球員知道喎，反而賣咗你先知嘅，就我覺得係幾令人覺得奇，我覺得我唔尊重咯，球好唔尊重球員。 我覺得會於大寶突然間翻到球會，見到自己攞解嘢俾人執走咗咁樣， 真係好難 嘅。但係呢件事其實歐洲之前都試過㗎，因為我記得咧當年戴倫賓特喺熱刺過新特蘭嗰陣咧，咁熱刺係喺季前熱身賽係。 去搭飛機去中國定係其他地方踢嘅，咁、就大人班上咗機之後嗰刻先知道， 美國應該去美國， 先知道自己係買咗新特蘭，於是佢就喺個飛機度俾人趕咗飛機，趕咗落飛機，就連埋啲行李掟走埋。咁其實 都好勁慘，我覺得咁樣。 係啊，咁啊，不過咁諗啦，咁啊，恒大如果能夠羅致到於大埔，咁恒大實力都係個上升嚟，基本上佢網羅11個國腳喺度啦，已經。 咁啊，咁之後啦，於大埔俾人賣走咗啦，咁記者訪問佢就話，其實佢知道啲消息嘅時候咧，就喊咗出嚟嘅，即係喊出嚟嘅，即係佢覺得係哇，點解會咁樣俾人出賣咧？咁後屘佢亦都話，我賭哥即係遲啲恒大對翻阿爾濱咧，我入咗波，我一定會慶祝嘅、即係愛嘅反面就係恨啦，即係被出賣咧。所以今次呢個賭哥入，如果第時有賭哥入波咧，我相信球迷會拍掌， 咁 就唔 會 嗰啲 即係恒大踢嘅時候會好落力咧，定係咁其實都好複雜喎心情。究竟我應該係幫恒大球踢 唔係咁作為職業球員嘅話，你有得踢嘅話就自然一定會落力嘅。我覺得至於我自己就係絕對係咁啦，唔會話 hea 踢呢樣嘢。 特別對阿爾濱嘅時候會 梗係啦，我死人有12碼即刻俾佢射落翻你面啦，咁樣當日出賣我啊嘛，係嘛？ 但恒大有份出股話唔通知佢嘅 喎。咁唔係咁買家咁啊出價買，我點知你唔通知佢咧？ 咁又係， 即係始終去到體檢嗰刻你都要通知㗎啦，唔通打暈佢咩？咁啊奇怪啲， 5000萬對阿爾濱嚟講就係太吸引了。 咁啊，即係遲啲睇下有冇機會啊，於大波可以賭哥入波啦。咁啊，嗱咁啊，一入我哋今日正題啦。咁啊，今日嘅題目就同可能冇以往咁熱門啦。咁啊，講華倫西亞。咁啊，即係相對西甲比較冷門啲，因為其實我哋過去兩三個禮拜啦，其實英超嗰度就有一個聖誕快車咧，就可能講得比較多嘅。反而其他西甲啊、德甲、意甲就 因為歇冬期啦， 歇冬期就冇乜特別消息，就之前停咗一排。咁而家我哋今晚就讲多少西甲啦，其实都好多嘢值得大家去探讨或者去知多啲啦。咁啊，华伦西亚点解要讲呢？其实今季就成绩都唔系咁好啦，即系目前嚟讲，其实而家都系排紧第八位嘅啫。咁啊，即系季初甚至一排系十几位啦，咁啊唔系特别好嘅成绩喎。咁但系近排有啲回升嘅，咁啊都系值得讲一队波啦。譬如佢哋啱啱周中嗰场波啦，就国王杯其实和咗1-1马体会嘅嗰场波我覺得踢得幾好嘅一場波嚟，因為可能主場關係啦，同埋馬體會其實有少少，因為佢哋嚟緊週末要對巴塞啊嘛，咁我覺得有少少流力嘅，咁啊打得比較一個防反啦，咁變相令到華倫西亞其實幾多壓住對面踢嘅。我記得曾經呢場波有一度個控球率咧，華倫西亞72-28嘅馬體會，即係你見到好多，可能就算你冇睇場波睇精華都好啦，其實好多攻勢都係來自華倫西亞嘅。咁當然最後佢哋落後喺補時階段先由普斯迪加入波啦，咁但係整体嚟讲踢得几好嘅，唯一呢个可以阵间可以再延伸讲就系话，佢哋进攻模式有啲唔清晰啦，即系前面冇目标嘅，但系中场其实好多球员猜得嘅，咁阵间再同大家慢慢逐个讲啦。咁啊，点解讲呢队波咧？其实就大家知道啦，今季其实佢转咗领队噶嘛，咁啊前领队杜杰咧，其实就。佢搞得好唔好呢？得胜率 48%。咁啊，但係就被球会炒咗有啦，因为其实华伦西亚主席沙和呢，就本来喺季初嘅9月几嘅时候，佢接受访问就同记者讲呢，就话杜杰点都好啦，就算搞得好或者搞得唔好呢，起码都搞到季尾嘅。咁但係结果12月嘅时候呢，圣诞就炒咗佢啦，即係咗圣诞礼物送咗俾佢啦。 我而家发觉好危险啊，当啲主席话嗰个领队个位置越稳阵嘅时候呢，其实就越唔稳阵。 好多时都话佢呢排就话我哋点都唔会炒嘅，或者唔会买呢个球员嘅，转头就买咗佢，或者系炒咗个领队。 杜杰都几唔好彩，因为喺咁啱歇冬期之前，佢对波又要输俾马体会，又输俾皇家马德里，都其实啲赛程都几 系咯。喂，其实我觉得我唔明白，我觉得歇冬之前嗰场波其实对皇马咧输2-3，其实我都踢得好好嘅。嗰场波都 系啊， 即系本来我觉得系大家成均势嘅，当然皇马系主导性多啲啦。咁但系其实马体会都有反击机会系入狱嘅。咁但系2-2嘅时候咧，都系输俾谢斯洛迪古斯啦，后备骑兵入嚟入咗波，先输埋3-2嘅啫。咁我觉得踢得唔差，即系比起季初嚟讲咧，已经有回升嘅感觉噶啦。咁但系杜杰最后都要炒友啦，即系好多时候球队表现差咧，领队第一个都系被劏嗰个嘅，咁啊比较惨啲。咁但系 同埋我会觉得阿杜杰最唔好彩嘅地方系佢撞正喺华伦西亚近呢几季，大家如果都知道啦，华伦西亚都喺大约2007-2008之前嗰几季， 08年应该欧债危机嗰排 系啦，之前啦都系西甲三雄之一啦，嗰阵时马体会仲未上嚟嘅时候，大家都数巴塞。皇马跟住就会数到华伦西亚嘅，咁但系经过呢个风光日子之后，嗰啲 財政開始出現了問題啦，就年年都賣球星套現啦。咁其實你見到佢嘅戰績都隨住咁樣，佢賣球星咁一直插水跌落去嘅。咁我覺得其實以佢咁嘅情況，佢唔好似拉科魯尼亞咁樣搞到就快降班咁，我覺得已經係執翻身彩嘅。咁所以我覺得杜傑喺呢啲時候踢帶佢執教呢兩季啦，咁樣我覺得已經係叫盡佢嘅人腳去抗衡嘅啦。 即 係 有啲嘢唔係佢可以控制到噶嘛，佢只係盡量用依班波盡量執得好啲。咁當然我自己覺得呢隊波其實陣容唔差嘅，好多球員都 OK 嘅，咁陣間可以逐個講啦。咁啊咁而家當然華倫西亞早前喺 Boxing Day 嘅時候咧就請咗位新領隊啦，比斯啦。咁呢個球員呢位領隊其實都效力過華倫西亞嘅，咁啊戰績都唔錯。咁啊以前當然喺球員時代咧踢過巴塞啦、荷塘啦、波圖呢啲各地聯賽嘅班霸嚟嘅。咁啊佢亦都喺2010年贏過呢個智利聯賽啦，上季亦都喺阿根廷甲組春季聯賽贏到冠軍嘅，咁都算係功勳領隊嚟啦，咁嚟到之後，我覺得對球隊會有一定影響力，因為始終有冠軍級嘅領隊啦，咁啊。但有個問題先要解決咗，就係頭先一路講就話佢哋進攻我覺得唔順暢咧，就係因為上季即係夏天嘅時候賣走咗蘇達道啦，蘇達道都係因為財政問題而賣走噶嘛，佢自己都講過話其實蘇達道佢希望留隊嘅本身，咁啊賣走咗啦，咁變相咗前面咧好多時其實冇目標揾人嘅，咁啊難搞少少啦，咁啊嗱咁今日我哋主要就會講多啲即係華倫西亞財政問題啦，其實我發覺都幾多古仔聽啊呢隊波，咁啊近排咧就話歐盟其实就调查紧西班牙部分一啲球队咧，就怀疑咧呢啲球队同一啲政府有啲勾结啊，官商勾结啦，即系咁啊可能有啲地方政府会帮佢哋援助佢哋啊，中饱私囊一啲钱银瓜葛啦。咁啊，曾经一个例子咧，第二队波嘅就系维拉利尔呢队波啦，即系黄色潜艇啊，今季升翻上嚟踢得都唔错啦。咁啊。原来就话过去五年嚟咧，咁维拉利尔就有一个赞助商啦，就叫做卡斯迪隆机场，就一路俾钱佢哋，即系可能啲 sponsor 啊，咁啊帮佢哋有啲钱紧啦。咁跟住后屘有人调查下呢个机场咩事啦。原来呢个机场咧系冇航班冇人去嘅，从来都即系呢个机场只系一个空壳嚟嘅啫。咁原来就话呢个机场系当地西班牙政府咧就透过呢个机场空壳啦，就俾啲钱俾维拉利尔去营运落去嘅，即系。因为始终足球对于西班牙来讲都是几重要的东西， 但其实这个都不是，但他们西班牙那边地方政府支持他地方球队都不是一个秘密，譬如你皇马那样，他马德里政府一年都放很多税下去， 就是透过马德里的银行去 支持，都是慢慢这样无限金钱的打法去支持他的。譬如你讲巴塞，虽然他自己说他自己财政，但其实他加泰隆尼亚地区国债的地区一向都上缴了有部分的税收是入了去球会嗰度噶， 所以我就话会唔会系其实即系唔可能揸正牌，或者有啲政府部分啲官员自己落咗格咧，所以变相就成日咁样台底交易咗好多钱紧喺度咧，即系可能话赞助到500万，其实自己袋咗200万都唔定喎，咁变相即系即系成个，当然呢样系国家个政策或者系啲经济唔好先会导致嘅咁嘅情况出现啦。咁啊，华伦西亚嗰边就系、是、其实都系。当然就欧债危机08年开始，头先讲过08年开始就经济差不断卖球员。 你数得出嘅都已经俾佢最好由卫拿开始都已经开始。 另外就係佢哋球场，其实华伦西亚有两个球场喎。咁一个就係旧个球场啦，卖唔走嘅。另一个新起緊嘅球场呢又未起晒，起唔到又冇钱啦，起唔成。所以而家两个球场都系废废地嘅变相。咁所以令到华伦西亚其实而家都负债緊4.3亿欧元啦。咁即系变相一队波其实一路走紧落谷底嘅咧，我记得上季季尾做华伦西亚一啲调查睇嘅时候咧，都系3亿到嘅啫，而家变咗4亿几啦，已经多咗成1亿咁多，即系你话啲债滚上滚， 好夸张啊！你嘅曼联都系付紧呢个咁嘅大嘅咁嘅数嘅，但系起码佢嘅搵钱能力应该会比 我记得曼联搵钱能力好似皇马今年就第一嘅，曼联都好似第二定第三。 但曼联理论上而家都系付紧4亿啫嘛，咁但系你谂下以华伦西亚呢个咁嘅球会嘅财力，我谂对佢嚟讲系一个好沉重咯。 曼联呢个牌子呢个名字都已经 系啊，所以我咪话佢吸金能力先可以抵消翻。 但系华伦西亚，如果你想填翻笔数，你卖球星卖几多少？ 已经卖到七七八八， 阵中已经冇咩边个可以再值钱嘅球星。 即系佢嗱，佢阵中我自己觉得几欣赏或者有级数嘅球员啦，譬如班尼加啦呢、這个阿根廷球员咧，其实 OK 嘅，咁啊做到波嘅。咁佢仲有一班，譬如古亚达道啦呢、這个墨西哥嘅中场球员啦，当其时系2010年嘅世界杯之后加盟，我记得表现都相当之唔错。定系2012年呢、這个应该2010年好似 2010年世界杯之后。 咁之后仲有中场球员，譬如帕利祖。 啊， 簡 拿尼斯啱啱傷完嘅啦，又係其實做到波嘅呢班球員，即係但係你一班球員做到波，你見到睇華倫西嗰啲波咧，場場波都係不斷喺度猜橫，好多時候或者夾硬斬入去嘅，因為前面冇咗蘇達道啊嘛，你前面有邊個可以即係譬如 阿莫耶斯有提起啦， 莫耶斯提過莊拿斯啦，其實 OK 嘅。咁另外一個普斯迪加啦，大家知道都唔係啲高產嘅前鋒，或者走位唔係特別靈活到可以牽引好多後衞嘅。咁其實 普斯迪加其實係佢季初買翻嚟都係想叫做打蘇達道個位嘅， 頂淨係頂替頂。 大家都知道佢打熱刺打薩拉哥薩都是無料到的，都被批評的。 即變相你成隊球其實這個球員不可以帶到你有什麼好東西，反而有一些後生的球員我覺得可以重用的，譬如14號的班納特啦，這個還有另一個28號的卡達比亞，兩個都是92年出世的前叫逆風或者中場球員，其實幾積極跑動的，或者速度也快，其實可以做到牽引工作的。我覺得有點像阿士東維拉的韋文，即都是一種勤力型的鬥志。你看到即有些球員看球呢，即眼有火，我們就看到這些有火的球員，我覺得要重用的。 班納特的事情是啱啱西班牙嗰邊傳媒選咗係十大新星其中之一嚟嘅， 係啊，因為呢個我就冇睇，但係 因為佢個踢法有啲似就係好似啱嚟一對艾巴咁樣咯，佢係打左翼出身嘅，亦都可以一褪咗打左側， 又細細粒1.7米咁樣走嚟走去嗰啲。 不過我都相信，如果馬雲西亞再咁落去，都會被買走。 唔係咁，你如果咁你啲球員可以由本來唔冇咁值錢變到有值錢賣走，都係一個球隊嘅營運方法嚟嘅，始終 生存嘅方式， 冇可能對對波都係好似皇馬、巴塞咁嘛，你始終。因為而家好多轉播費咧，我覺得有啲奇怪。我諗緊其實香港會唔會都係一樣呢，好似香港 Now TV 佢播西甲啦，而家都係播頭四隊嘅啫嘛。咁其實之後嗰十幾隊咧，都係嚟香港都唔播嘅。咁變相可能其他國家都係咁嘅電視嘅，即係變相又係個轉播費又差好遠咯。 其實因為西甲呢個轉播費呢件事就都啲球會啊，同埋兩大球會咧都嗌過好多次交啊，投訴過啊，談判過，但都係 不嬲話佢哋壟斷，好似唔知攞82定73咁。 佢哋基本上佢巴塞同皇馬兩隊加已經係將成個轉播費吞咗七成㗎啦，剩低個三成就由另外嗰啲球隊嚟瓜分嘛。所以佢哋曾經試過話集體嗰啲其他啲西甲球隊集體話要杯葛呢個轉播費 啊。唔可以直情霸踢，唔同皇馬巴塞踢，睇你攞咩分，三分想攞咪俾你攞三分，唔同你踢咯，俾你攞冠軍贏曬佢，不過唔同你踢，你淨係對皇馬自己兩隊踢， 即係自己搞個小聯賽出嚟嘅兩個。 唔係因為我覺得聯賽點解英超咁成功或者咁多人睇就係競爭大啊嘛。你如果你睇比賽或者競技嘅嘢，你冇得打嘅，永遠都你玩曬嘅，咁有乜好睇咧？即係今季好睇啲就係馬體會上咗嚟啦， 變咗西超啦，終於三 個啦，起碼有三隊。波先啦，我唔想永遠都係嗰兩隊啦，咁啊好睇少少嘅，咁啊 喂，既然你帶到落去馬體會，不如講下， 因為華倫西亞最啲好緊要嘅， 哦係喎， 我就頭先講到華倫西亞幾慘或者點樣衰落啦，咁但係嗱，其實仲有機會可以復興到嘅，點解咧？就是、因為佢哋近排已經傾緊一個就話新嘅老闆啊，有可能呢、這個新加坡嘅富商林榮福咧就會買入咗華倫西亞收購佢啦，咁我哋可以去一去上邊大家睇一睇呢位老闆係邊個嚟咧？咁啊林榮福啦，幾樣幾瀟灑咁樣坐喺度韌韌腳啦，咁啊呢位嗱咁呢個富商其實佢就話會出動到2.5億嚟收購華倫西亞啦，咁啊本身球隊負債都4億幾啦，咁佢而家肯嚟幫輕下係就好事嚟嘅。咁呢個富商佢仲話嚟緊，譬如買入咗啦，因為喺1月15號前咧就球會希望可以買得成啦，咁仲有半個月俾佢可以買啲球員咁啊嘛。咁啊主席嗰度就講到話，如果當阿林榮福買到華倫西亞之後咧，就將佢投入到3000至4000萬喺冬季買人嘅。咁啊，都算係幾大筆錢， 都唔錯啊！起碼可以補充到4至5個球員㗎啦。 有傳過就話想買曼城嘅迪斯高翻嚟，因為頂一頂前鋒。我哋啱啱講話前鋒嗰度曳啊嘛。其實迪斯高係一個好選擇，但係迪斯高肯唔肯嚟咧，又係另一個問題。 對迪斯高嚟講， 唔係迪斯高其實而家喺曼城嚟講，佢又排喺阿古魯同埋阿尼吉到後面嘅。咁但係 仲久唔久仲有出係咯。咁啊， 咁但係佢自己嘢咧，爭英超冠軍，有得爭歐聯冠軍，佢又冇需要你一隊，甚至可能歐霸。都慢慢 始終世界杯咧，咁迪斯高都唔會貿然轉會，影響到自己狀態，尤其是轉另一個聯賽啊，更加難適應。 即變相好多你買人，我覺得係可能好似以前車路士啊，或者馬拉加，甚至曼城買人咧，係要俾一筆錢去。 好大筆錢去吸引球員嚟噶啦，可能係轉會費吸引球會啦，亦都或者係人工去吸引啲球員嚟啦。咁啊，即係好似以前羅賓奴嗰啲，曼城都係為錢嘅啫，主要 即係曼城，好似曼城咁要做一次水魚咁樣，俾、啊、其 他即係你可能要做四五年水魚，慢慢浸先睇到而家曼城嗰個陣容夜夜托嚟，阿古魯呢啲真係有料嗰啲，慢慢滯留，慢慢留咗喺度嗰隊嗰啲係要俾翻可能一二億出嚟係水魚費嘅。 我覺得華倫西亞可以用呢筆錢問喺本土揾翻啲即係皇馬巴。去外借一些二线球员、 啊、或者你在其他西甲球队买多些球员来，起码你团回上去头五位或者第四先啦。因为、其实华伦西亚这么多年来都是买一些比较可能葡语系球员，可能阿根廷、啊、葡萄牙或者巴西球员比较多啦，就是可以这个方向比较好的。那这幅相为什么继续留在这里呢？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林明福这个原来的背景都挺猛料的这个人。就是原来、林明福这个富商呢一直以来都很即係熱心於想話參與多啲運動事項啦。咁佢以前曾經想買兩位嘅外隊利物浦喎，2010年想用三億去收購利物浦啊。可能當其時買咗咧，利物浦就變咗第幾隊曼城咁樣嘅，都唔定。 唉，有早知冇刻意啦。 咪輸咗俾阿 John Henry 啦，當其時。咁可能而家利物浦都叫做營運都唔錯啦，年年都有咁多錢買人嘅，我都好好奇。其實應該幾有錢啊 ，John Henry。 John Henry 佢唔係佢，其實佢。John Henry 佢就算美國嘅時候，佢搞球隊佢唔係以一個好有錢去出名啦，佢本身佢有一套經營嘅模式啦。咁 啲美國佬最中意搞呢啲嘅賺錢。 咁但係佢又俾你嘅曼城老闆好喎，佢又唔玩冇乜點樣玩財技啦。咁佢純粹佢就係佢用嗰隻體育品牌建立嘅模式啦。咁所以變咗都有啲錢去賺。 佢將利物浦個名好似曼聯咁啊全球化，就攞嚟賺再賺錢。 但佢就冇攞嚟點樣大約印銀紙啦嚇。你話會唔會之後一兩季會唔會好似有不停喺度賣股票啊，或者搞呢啲咁樣？咁啊，到時先算。 我覺得利物浦而家嘅營運都算幾健康嘅，即係有成績之餘又買到啲球員翻嚟啦，即係又未必係最一線球員，但係起碼可以慢慢積到翻嚟。即係蘇亞雷斯當其時嚟都唔係話最 top 一線啦，都係可能二線中間買翻嚟啦。 所以而家利物浦最緊要係快啲起個新球場嘅啫。所以而家還掂趁資金充裕嘅話，咦咁啊？呢講下呢個新老闆啦，其實我發覺都有一個現象，好似虽然经过呢个欧洲危机啦，好多球会咧都要卖球会啦，但系佢哋就冇乜中国人嘅班主去买到噶，反而你见到而家呢近呢几年啦，你见到譬如有陈志远啦、马来西亚啦，嗱有佢啦， 国际米兰嘅印尼富商啦， 系印尼嗰、那 个 托希尔咁样，你见到都会系一啲比较东南亚嘅富商多嘅， 所以嗰边，所以而家咪近呢几年好多譬如好多英超球队咧，成日都会喺夏天咪会去嗰啲泰国、马来西亚去表演赛嘅，真系要推广呢个市场。你话马来西亚啲咩马拉嗰边系咪真系几多钱赚咧？即系呢个系市场好大，你见到佢哋个个都咁有钱嘅。全部都是咩咩布福斯嗰啲富豪榜咧，头十几廿位嗰啲，好钱嘅，好有钱嘅。咁头先讲过话，佢曾经尝试收购利物浦啦，亦都有尝试话喺一一年咧，学你话斋，佢想买曼联股份其实，不过当其时俾格拉沙拒绝咗啦，因为 好彩冇买咋，如果买咗就贬咗值啦。 唔系噶，买佢可能佢买咗翻嚟，佢又可能可以参一脚搞少少嘢咧。咁但系当然球队买有钱买人好事定坏事咧，就其实好坏参半嘅，未必好事嚟嘅。咁啊，另外佢都曾經想買馬體會啦，咁到最後而家暫時傾得成嘅就係華倫西亞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我覺得超級爆嘅一樣嘢咧，就話大家記唔記得當其時夏天咧，咪話個 C 朗係曾經傳過話好大機會走翻曼聯嘅。 係。 咁當其時就話譬如 Nike 或者部分嘅贊助商係會幫曼聯俾少少贊轉會費啊，等曼聯可以俾少啲錢就買到 C 朗翻嚟。譬如話可能價值6000万嘅曼聯俾2000万就得啦，咁其餘嗰4000万就係嗰啲 sponsor 俾啦。咁原來當其時咧同阿林明福係有啲關係嘅。咁原來林明福咧同阿 C 朗嘅經紀人。阿文迪斯就相当之熟嘅，咁传闻就话当其时咧，咁啊曼联有啲代表啦，就去咗西班牙嗰边，就谂住倾阿 C 朗转会啦。原来当其时就喺林明福屋企度倾，即系呢单转，你话呢单转会如果佢有份，即系落力啲嘅，可能就得搞得掂噶啦。C 朗就未必续约噶啦，系啦，咁可以翻翻嚟先啦。 咁即系红魔仔兜咁大圈，即系话佢应该一早就买曼联。 唔系买曼联嘅，即系呢个人原来系佢系好多嘢可以参一脚，喺足球界都有一定影响力咯。咁所以你话佢如果真系迟啲喺华人西亚发得大嘅话，或者佢肯俾多啲耐性去投入资啦，唔好似马拉加咁啦，玩几年就唔玩啦。其实华人西亚有机会冲咗上嚟，咁令到西甲更加精彩。 我有啲擔心咧，因為西班牙 球隊外資投資咧，不嬲都好冇耐性嘅、哦嗯，即係你話馬拉加啦，前、幾年桑坦德有個印度富商啦，都搞到係冇糧出嘅又係。 同埋有個現象係咧，亞洲嘅班主咧、耐性度係低啲嘅 嚇，即係又係噏翻阿陳志遠嗰啲啊嘛。 佢即係佢哋好似我，即係我覺得佢係有錢或者有心去搞足球，但係佢對於營運球隊好似。冇唔係好了解咯、啊， 所以話而家華倫星系係咪有機會復興咧？有咁嘅可能嘅，但係我諗佢其實以華倫星系而家都負緊債幾億嚟講，都冇得再衰噶啦。起碼有個新人嚟玩一玩，搏一搏有冇得翻一翻身都好似嚟嘅。咁啊，頭先講開陳志遠咧，其實我頭先做資料嘅時候咧，都見到陳志遠有單笑料啊，幾搞鬼喎！就話原來阿陳志遠諗住告啊前領隊麥基咧，就話佢即係佢買球員之前買咗哥尼利斯翻嚟啦，破球會記錄噶嘛，買翻嚟嘅。前锋，但系咧呢半季嚟咧，从来冇打过正选嘅呢个球员，咁啊， 全部都几次都系后备， 因为好似话受一出就受伤， 咁啊变咗净系后备出嚟，咁啊出得七次啫，仲要零入波，咁啊而家。就話陳志遠諗住告啊麥基咧，就話告佢即係可能買一啲水貨翻嚟啦，就唔啱用啦咁樣。我點樣賠俾你咧嚇？即係成件事好無稽嘅喎。 成件事佢應該諗，佢以為咧係阿領隊自己攞錢出嚟買咗球員再買俾球會。 陳志遠只揾個油漆工人嚟做中間都好 笑。哇！咁以後啲領隊如果個個都好似你俾人告，咁我唔敢買人嘅咯喎。買俾人， 莫言師要賠2700多萬，係咯，好大喎。 大佬，我賠點賠俾你啊？即係你。冇得咁計噶嘛，你領隊買人嘅話，除非你好似車路士可能買托里斯咁，佢話事咁，就算托里斯即係水貨嚟講，你都冇得出聲咯。 係咯，係咯，同埋我覺得呢啲交易你自己都有份合頭嘅，係啊，咁樣你有咩理由賴啦？ 我諗係哋兩個私人恩怨嚟嘅，麥基同阿陳志遠搞到僵噶嘛。 我覺得唔係啊，卡迪夫城呢個老闆陳志遠咧，我覺得好多嘢成日都係與民為敵嘅，即係你又要其實轉咗卡迪夫城嗰個波衫嘅顏色已經。真系好大问题噶啦！一队波蓝变红，有红转粉红都可能少啲啊，唔系变少啲都好啲咧。喂，直情两个色嚟噶，大佬你而家仲要又炒领队咁样，即系希望苏斯卡查就 good luck 啦，做即系尽量做得开心啲啦。咁啊嗱，咁之后嚟嗱讲完华伦西亚啦，可以继续观察呢队波啦。咁啊，讲而家一个榜首大战， 冇错，继续成立紧西超嘅，终于有啲睇头嘅重量级队。 即系今季嘅榜首大战，终于唔系话皇马对巴塞。对皇马又皇马，我哋翻巴塞，系马体会对巴塞， 第 N 次国家打比咁样。 嗱，咁点解话马体会对住巴塞今次系最强对最强咧？咁因为呢两队其实而家都系同分啦，排积分榜打咗18场联赛啦，咁啊同分，只不过马体会就喺个积分榜，即系以得球差就排第二嘅啫。咁啊两队波而家啱啱好打完呢场波咧，嚟紧礼拜日打咧，打完之后就啱啱好半程联赛，就可以睇到边个系半季嘅冠军。暂时咁啊，呢两队波叫最强对最强啦。咁巴塞最强嗰样嘢就系入球最多，全西甲入球最多53球。咁马体会最强就系失球最少啦，11球啫。咁当然其实即系咁讲就咁讲啫。咁但系其实巴塞入53球，第二名嘅皇马都系52球。而防守方面咧，马体会失球11最少啊嘛，头先讲过。其实巴塞都系失12球嘅，好似都系差不多嘅啫。咁所以但系都有个最强对最强啦，即系最强嘅攻对最强攻对盾系嘛？ 矛盾大战咁样啦。我觉得计翻两队今年嘅状态，大家都两队波实在差不多啦。咁样大家各自有唔同嘅因素影响到，冇办法抛离对手啦。譬如佢巴塞本身自己啲伤兵又多翻啦，咁样咁佢马体会嗰边都受到佢自己啲人脚嗰啲嘅困扰嘅。虽然话个个打到好状态非常之好， 都好少见呢个现象。其实巴塞系冇乜跌窝嘅，我觉得佢系咁大。咁但系马体会又真系好劲，今年又真系。 其实都系。就是16胜1和1负，你想想只是输一场，其实真的挺隆重的。 他两场都是输1-0的两场。 是啊， 其实真的不是。 我记得好像说巴塞输马体会又跟着一起输的嘛，即我又不想打得你一起输这样的。那一个循环是这样的。那啊，如果讲一讲，其实我觉得马体会的防守方面做得挺好啦。即当然大家记得上季已经说是全西甲失球最少的球队来啦。那睇返他是计返2013年啦，包括上季和可能今季有半程一半到啦，包 2013年呢都是失球最少的。咁38轮的比赛里面呢上季失了25球啦，咁平均失了 0.65 球，即是一球都冇啦。咁今季其实现在都是失得好少的啫，同我记得好似22球啊，仲失得少过上季的11球。咁即是而家仲未去到一半的联赛，已经是失得少过上季的一半喎。咁所以有机会打破上季25球失球的纪录都唔定。 哇，咁但其实另一样嘢呢，马体会觉得佢今年将呢、這个快反打到淋漓尽致啦，嗰啲前锋啊，由佢呢几个翼锋嗰啲嘅状态又大用啦，基本上佢防守守得住嘅话，佢前面嗰边又已经有一两球已经可以搞掂对手㗎啦。 係佢其实嗱先Jason Kwan讲过话两队都好似full team啦，因为佢马体会嘅后防譬如话菲立路易斯啊、艾达维列达啦、祖奥米兰达或者高丁呢啲球员，我印象中系全部都系冇事嘅，好健康嘅。咁加埋佢头先讲过你话防反打得好啦，譬如话艾达杜兰啊、高基啊呢啲，高基呢啲系今季升得好紧要嘅球员，加埋迪亚哥哥斯特啦，我都提过呢个球员咧，其实我记得利物浦系想买嘅，之前夏天嘅时候， 曾经 当其时仲话2000万买佢，我仲话你咪傻噶啦，点解会2000万买个一季联赛得10球入波嘅球员？点知佢而家入咗19球啦，已经。 其实因为上届法卡奥嘅打咗正箭头，其实迪亚哥哥斯特上届迁就翻个战术系打咗逆风嗰边，所以就好似波少， 反而冇咗法卡奥之后，成队波反而谷咗上嚟。 因为佢变咗今而家系迪亚哥哥斯特打翻正箭头嘛，咁啊大卫韦纳反而系就翻佢打喺边线嗰度，咁就令到哥斯特入波好多。 咁讲开，其实讲开整体战咧，即系马体会当然冇咗法卡奥之后，反而承袭整体球员系一齐上升啦。其实我发觉巴塞都有咁嘅情况出现咯，因为美斯其实开头就当然季初又打，其实打得几足啦，咁之后又伤咗一排啦，咁都入咗十七场比赛啦，都入咗16球嘅。咁但系我发觉反而佢呢排缺阵呢两个月三个月咧，其实其他球员反而上升咗。譬如话 亚历斯山提士， 譬如帕杜啊、山提士啊、尼马、法比加斯嗰啲，系反而系四五个球员一齐谷过上嚟嘅。我自己觉得个因素大啲就系真系美斯唔喺度啦，重心反而摆咗喺法比加斯身上咧。呢个十号球员佢可以自己入到波啦，譬如啱啱國俄杯入咗兩球咧，亦都可以做到波俾其他球員嘅，譬如柏杜、山提士咧係如虎添翼嘅，即係你分波俾佢，佢可以入到波噶啦嘛。所以我覺得 OK 咗好多嘅。咁已經而家暫時今個賽季咧，巴塞入五個球員係已經係到入球率雙位數字噶啦，分別係美斯啦、柏杜啦、山提士啦、尼馬同埋法比加斯嘅。咁呢樣嘢都係幾犀利啦，因為其实上季当然都有咁嘅情况啦，譬如上季美斯入咗60球，韦纳就16球，法比加斯14啦，差提士10球啦，帕杜10球啦，咁但係但呢个上赛季 total 加埋喎，而家係半季喎， 已经过晒， 半季已经几个球员已经追返自己上季嘅纪录嚟喎，咁所以某程度上冇咗美斯，其他球员係踢得好咗嘅，我觉得。 但係呢场美斯复出返嘅喇，应该如无意外嘅话， 係 呀，经过踢完国王杯入咗两球搞掂咗。 係喇，当其时佢係后备入嚟嘅时候已经全场欢呼晒，咁跟住佢又，我觉得状态唔错喎，美斯入到嚟又过到人啦，自己又入到波，佢仲set 咗几个波俾阿柏杜或者山提士，但佢哋把握唔到啫。其实美斯我觉得状态 OK 嘅， 所以我觉得真系美。究竟而家阿马天奴点样去运用阿美斯？反而我觉得呢个最大的关键， 或者美斯可以唔使咩都咩上身做啦。你见到其实好似上几场美斯缺阵嘅时候，都阿斯山提士又射咗罚球嘅，又连中三年嘅。咁其实美斯可以唔使话又要担当组织嘅责任啦，又要去分波啦，又要去自己射埋啦。咁我谂其实巴塞可以分散啲。 有时好难嘅，你叫一个能力咁强嘅球员，即系美斯啲球王级咧，又做到波，又 set 到波，自己个人啊嗰啲乜都做到噶啦。你要佢分啲俾人哋做咧，有时佢我觉得有啲难嘅，对于一个全能球员嚟讲。 乜嘢同埋巴塞其他球员即系有种 依赖 咗美斯，攞个波就俾佢啦，咁等佢自己。 上几季都系上一两季，我觉得有啲依赖症嘅出现咗嘅，即系或者点样比较呢？我自己觉得今季冇咗美斯情况嘅巴塞，有少少似翻2008-2009赛季嘅巴塞嘅。当其时就系哥迪奥拿啱啱教巴塞啦，嗰一季咧，大家入球数字可以俾大家知道，美斯入咗38球，伊杜36，亨利26，沙维10球，跟住阿保赞10球嘅，即系都系 美斯起碼冇入咁多球，好似上季入72球嗰啲咧，起碼你全部分散啲嘅，譬如依度30幾球嘅，咁而家佢分散咧，即係大家入咗10幾球，我覺得反而令到成隊波均勻啲，或者邊個球員譬如傷出啊，或者輪換嘅時候個變化冇咁大啊。因為我記得上季歐聯嘅時候對住巴塞對住巴黎聖日耳門咧，大家記唔記得當其時冇咗美斯咧，巴塞直情係兩隊波啊嘛，甚至有網民整咗幅圖出嚟話冇美斯嘅巴塞係貓仔啊嘛，即係出翻嚟阿美斯出翻嚟就係變獅子。即变化去到咁大嘅时候，我反而觉得而家你话阿橙话斋，马天奴要点样处理翻美斯喺队中嗰个角色嘅问题比较大啲咯。 咁啊，网友 Jason Kwan 就话两队都系踢整体阵嗰个会好睇，反而我会觉得相反。因为两队都大致都系谂住要控球压迫嘅踢法咧，尤其去到啲榜首大战咧，我觉得两队都会踢得比较紧啦，即系。大家都會比較謹慎為主先啦，都唔會咁放膽去壓上去去做一啲好大規模嘅進攻。 我諗就算其實就算和波，我諗兩隊都滿意啦。因為 大家 又冇乜輸蝕嘅，都係差都係同分差得失球，咁下半季再攣過嘅啫，即係差個名啫。而家 反而覺得兩隊都係啦，即係會一心諗住求攞住一分先啦，冇無啦啦冇咗三分，突然間拉開個差距。 同埋巴塞始終都係爭冠咁多年嚟嘅一個老手啦，都慣曬路噶啦，係可能佢有啲唔習慣，有啲人同佢同分嘅，突然之間反而。我想讨论下，即系马体会其实今季就突然间升咗上嚟啦，叫做同巴塞争到咁行。其实佢今季目标应该点样定呢？而家打到半程啦，即系又同巴塞同分啦。目前嚟讲，跟住佢欧联又入到去16强啦。其实应该点样定呢？即系讲就话马体会可能都系头三，其实都满意啦。但系佢有机会争到冠军嘅喎，而家都。 我谂就真系好睇佢个转会啦。其实好似阿 York 你都听到话佢个主席有啲嘢讲。 阿斯蒙尼就喺揭冬嗰阵接受访问就话，我哋都要承认我哋要系增标啦，今年。即 系、啊 如果你哋话我而家排呢个位置唔系真标，我都系假噶啦。 系咯、啊，明明记得系马体会个即系佢季初嗰阵时啦，阿萧明出嚟讲嗰套咧就话，我哋马体会上年系超额完成嘅，我哋今季保住 唔系咁 保住三，唔系保住三名啦。 讲系咁讲啦，好似你见到譬如利物浦嚟讲啦，罗渣士或者谢拉特啊，佢哋接受访问嘅时候都会话，我哋今季以头四为目标嘅。咁但系好老实讲，我觉得利物浦而家可以。打到上呢个联赛头几位嚟讲，仲有机会争标嘅，咁点解唔争呢？点解唔可以搏尽啲呢？即系如果你譬如我哋球迷都好啦，可能我记得嗱，礼拜二主持有讲过就话，有啲球迷可能譬如曼联嘅球迷话，妄想仲有机会攞冠军嘅，咁我觉得如果你永远目标净系话，我哋希望攞头四，或者球员自己心态踢波之前都系话，我哋今季希望头四就算数啦，可能今场和咗唔紧要嘅，之后对住弱队赢翻攞三分，尽量争第四算数啦。咁你嘅时候可能就达唔到噶咯，即系起码你个目标。定高啲嘅，你尽量自己对自己嘅要求啊嘛，咁你先可能搏第一嘅，攞第二、第三，咁我觉得合理啲咯。你即系一定要有个要求先得咯。 嗱，最紧要我谂真系要睇下佢马体会有冇咁积极。我谂佢而家到去到下半季都仲要应付咁多条支线，系即系佢会唔会真系喺转会市场度会补充翻？ 因为佢板凳深度唔系好够。 系啊，因为到依家呢一刻都未暂时听到话佢马体会话会谂住买啲咩特别技能。 我见到有一单转会消息就应该已经确认咗噶啦，就话马体会外。借咗阿苏沙翻嚟啦，因为苏沙呢位球员其实以前大家印象中踢过拜仁啦，亦都踢过拿波利嘅，咁之前传过去马拉加，咁但系最后因为其实呢个球员喺这个阿根廷嘅大学生队嘅时候就曾经同个斯蒙尼合作嘅，喺2006-2007赛季，咁所以两个都 friend 底嚟噶啦，咁最后而家就借到过嚟啦，咁呢个球员都已经28岁，我相信都系作为一个替补球员或者打欧联嘅时候作轮换啦，因为22岁已经成咗名啦，当其时去拜仁咧就踢得唔系好成功啊。咁我記得呢個球員技術其實唔錯嘅，咁睇西甲佢應該 OK 嘅。咁 我係覺得馬體會應該要諗一諗，因為佢哋而家陣容係一定唔足夠應付三條戰線嘅。咁究竟佢哋係專注翻聯賽啊，定係？会是个王杯冧装啊，想定睇下佢哋想点嘅啫。 有得打乜都打住先啦。 我觉得 系个系套戏嘅啫。我觉得有时踢波咧，好多时一套戏啊。好似修咸顿之前嗰套戏咧，我就其实好简单一样嘢，佢又有个魔鬼赛程啊嘛。如果你呢排抢得过逐场赢车路士赢利物浦乜都赢晒咧，就赢晒噶啦。你输咧咪全部输晒。 佢就输咗第一场开得唔好。 系啊， 输咗俾阿斯图之后开始就颓啦。 所以马体会，我觉得如果而家走得到咧，就继续走落去先啦。 咁啊，作为球迷啦，最希望都希望马体会顶住啦，继续 我最想佢欧联咧可以行远啲， 因為歐聯這幾年去到四強八強都是那幾隊就太悶了所以有隊馬體會 看多一些不同的戲碼咯，即我自己當然想看曼聯對多蒙特，但是慢慢地可能就 都祝大家運啦。 有網友就說兩隊波和了就會益皇馬，當然絕對是啦。皇馬其實現在差榜首成八分來說呢，我覺得算少了已經，因為其實我覺得皇馬這隊球呢，他們不嬲贏，有時當然贏可能炒四五比零就很勁啦，但是有時贏呢贏三比二啊四比三啊， 全部今贏得好問 防守其實做得不好的，所以即是打聯賽你現在要守得到才贏的啦，那皇馬人就很多東西執的。 皇馬的問題就是之前巴塞的問題咯，就是又是太依賴一個人了， 斯朗啊， 斯朗咯，就系 唔系咁前面嗰度，佢而家仲话可能外借莫拉达去阿仙奴或者韦斯咸啊嘛，咁啊，我谂紧其实如果咁嘅话，不如清咗奔斯马啦，奔斯马真系麻麻地咯，我觉得，即系你前锋始终都要揾人噶啦。 我但系成日觉得话奔斯马冇人接货啊嘛， 贵啊， 同利物浦换苏亚雷斯咯， 你阿傻猪嚟啊，我计唔计打啊？你攞个基奥特嚟往我换啦，都仲要你谂下嘅。 嗱咁其实巴塞嗰度我谂巴塞冇乜特别嘅，主要就系防守方面，我自己觉得对。佩奥尔防守有少少疑虑，有少少担心，因为我觉得佩奥尔依家速度慢咗啦，如果配合翻马体会嗰度防守反击咧，未必跟得到嘅。同埋佢有少少甩碌地碌嘅，我见到佢复出之后踢嗰啲比赛咧，有时跟唔到嘅。咁啊，睇下会唔会出佢先啦，都系 系啦。咁啊，无论如何啦，咁啊，起码终于有啲西甲嘅大战睇下啦。咁啊，暂时远离下英超。 今季西甲，我觉得。依然有睇头嘅，咁啊，即系好多球都好睇嘅，咁但系我自己觉得比较惨就猫嗰度，净系播头四队啦，其他队就可能要少啲睇啦，系啦，维拉利尔嗰啲啦，咁啊，嗱，咁西甲讲到呢度先啦，咁啊，最后剩翻少少时间咧，就同大家讲一讲一个2014嘅未来之星嘅阵容啊，咁啊，唔该去一去相先， 系麻烦手足可以去一去下张相啊， 咁呢个2014未来之星嘅阵容咧系来自 BBC 出嚟嘅，咁啊。當然大家會見到很多球員都是來自英超比較多啦， 可能大家就會張圖就細張少少，咁但我哋都逐個去講下，咁啊，係啦，後邊講起先啦。 同大家講一講個陣容啦。首先，龍門就係阿達斯特根啦，呢、這個效力緊慕信加白嘅球員啦，嚟緊亦都下一季好大機會話傳去巴塞啦。 係啊，個都幾好多隊對佢虎視眈眈㗎啦。 咁呢個球員就已經成曬名㗎啦，就唔使點多講啦。咁另外後防方面咧，就係有車路士嘅查洛巴啦。呢個球員大家熟唔熟佢咧？ 查洛巴。都有睇佢踢過世青杯嗰啲嘅比賽嘅，咁佢都已喺世青杯度成名，都比較早嗰啲嘅。咁啊，佢嘅身形，我覺得如果佢即係佢自己本身比較高大啦，速度嗰啲都 OK 嘅。我覺得佢嘅打法都係喺英超有得立足嘅。咁啊，摩連奴今年買佢翻嚟都係買嚟儲定子彈啦，咁啊都借咗佢過去諾定咸森林。 佢而家就外借咗，但係有傳就話冬季可能會。就摩連奴會要翻嚟嘅，因為可能艾森啊或者 A 科嗰啲可能冬季會走噶嘛，咁可能多一個後備嚟頂一頂嘅，都有咁嘅可能性。 咁車仔今季季前熱身賽都查巴都好多比賽， 係好似都幾多上陣機會嘅喎。 咁摩連奴試過擺佢打中堅，都擺佢打防中啊。咁其實都係應該為未來接班啦，可能打艾森個位咁樣嘅。 係啦，咁啊嗱，咁另一位就係馬昆奴斯啦，呢個 PSG 嘅球員啦，上季加盟成3000万，大家都會覺得好好奇，點解一個後生仔成3000万咁貴咧？但係佢而家已經 物有所值啊， 成為咗巴黎聖日耳門嘅主力嘅咯。同埋即係呢個球員你話係咪物有所值咧？我覺得又唔使咁貴嘅，但係佢有料咯。即係我可以咁樣講啦，咁另一位就可能大家陌生啲，就係叫做奧利亞呢位圖魯茲嘅球員啦。咁佢係朗斯嘅青訓啦，一個右閘球員啦。咁我見因為呢個球員嗱，法甲我自己睇得少啦，好老實講。咁我睇一睇佢啲片段喺 YouTube 嗰度睇咧，技術唔錯嘅，即係進攻能力高啦都係。咁而家有傳就話阿仙奴想買佢，呢、這個已經係科特迪亞嘅國家隊球員嚟㗎啦。咁可能阿仙奴會想買佢翻嚟頂阿沙格拿個位， 因為沙格拿好似仲未肯定會續約啊嘛。 咁有機會嘅。奧利亞呢個我覺得值得留意一下啦，因為即係有機會登陸英超啦。咁另外一個大家可能都會熟悉噶啦，修咸頓嘅盧克蘇爾， 哇！呢個就而家成為咗一眾嘅英超球會嘅獵物嚟噶啦，已經係。 聽聞話今季就唔會買啦，咁但係起碼都值2000-3000萬， 唔止噶啦，以修咸頓嘅賣人嘅方式，幾睇同你抬到最高價噶啦。 佢18歲要 係啊！你見佢，你見修咸頓對付啲有錢球員啦、啊，通常都賣到個好價啦，咁樣 起碼過2000萬先啦。咁啊嗱，咁啊迷雲都問一問有冇幾多歲以下咧？咁呢、這個其實佢冇特別講嘅，但係我估應該起碼92年以後啦，因為可能夏薩特啊或者戴斯拿呢啲大家好熟悉嘅名。都冇出現到喺度嘅，咁啊，可能92年之後比較多，同埋係即係未話完全浮曬上面，好似夏薩特呢啲一線嘅啦，已經係。 你見到有啲好年輕嘅球員啊，等你啱啱講啦，夏薩特啊、古天樂都當咗老餅計啊， 係啊。嗱，咁啊，講完後防線，同大家講一講中場啦。咁普巴其實我都唔明點解普巴喺度嘅，又係成曬名噶啦，已經。 咪係咯，做 Star of Future 你攞埋金 呢個歐洲金銅獎，點解仲會入選咧？留翻揾其他 法國國家隊嘅正選嚟啦，普巴其實 又係祖雲達斯嘅正選添啦，而家。咁所以就嗱，普巴就唔使多講啦。另外兩個都係英超嘅，唔係分別係愛華頓嘅巴克利咧，同埋曼聯嘅山路沙。 莫耶斯就不停咁講啊，巴克利勁啦咁樣。咁啊，我認同嘅。咁啊，尤其是今年愛華頓基本上組織嘅攻勢啲嘅命脈啦嚇、啊，或者甚至有幾球嗰啲致勝入球都係巴克利射入咗嘅。 其實我本身估唔到佢會咁快踢到正選嘅，因為當其時季初佢當然踢嗰、那個係咪世青杯定咩都係有得踢嘅，咁但係好早出咗局啦。當其時英格蘭。 冇乜表現機會。 咁之後佢都係喺愛華頓嘅後備多，但係後屘中場開始多人傷咧，就譬如 Gibson 傷咗啦，咁佢開始打正選，越打就越穩啊。 同埋咧，馬天尼斯係今屆教愛華頓係將巴利推上啦進攻中場啊，因為上屆咧莫耶斯嗰陣都仲係擺喺可能中場中啊，喺個替補啊，甚至都試過擺喺左翼嘅，咁但係效果麻麻地。反而今屆馬天尼斯係俾佢打進攻中場，正俾個責任佢分波噶啦。 反而我有興趣估計咧，究竟譬如夏天嘅時候咧，阿學神會唔會帶埋佢去巴西咧？咁樣雖然話就話英格蘭加雙特啦，再加卡力克啦，可能仲會再帶佐敦軒達神啦。但其實我覺得如果佢帶巴克利去嘅話咧，都可以喺英軍嘅中場嗰個戰術啊、攻擊線嗰度。 即係學神可能會23個人入邊用一個位去。揀一啲特別嘅元素落去咯， 係咯，即係可能咪有除咗有巴利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始終又有翻巴克利呢啲可以作為阿謝啦，同埋林柏特嘅嘅一啲嘅替補嘅。所以我覺得佢，我覺得巴利有啲林柏特嘅影子喎。 我諗巴克利如果英格蘭爭個中場位，可能都係同卡瓦利同埋阿軒特神爭比較。比較機會大啦，即係韋舒亞或者雙特嗰啲，係林柏特都慢慢地我估，反而跌緊喎。咁頭先你講英格蘭咧，我諗起其實蘇爾我自己覺得都幾有機會入選國家隊嘅，因為拜恩斯同埋A Cole 就當然兩個啦。咁但係 A Cole 其實已經跌咗鍋，同埋喺車路士已經少上陣機會噶啦嘛。咁反而蘇爾其實一路上升緊，我覺得有可能臨尾搭到尾班車都唔。 同埋有個現象就係英格蘭國家隊逢親大賽前夕都總有好多球員因傷退隊嘅， 咁 會唔會有啲機會咧？佢哋？ 或者可能他傷都不定的希望不會啦。 所以就都我覺得愛華頓今季的成績踢得不錯，咁多唔少都是因為阿馬天尼斯的戰術的重心都建立了在巴克利 那裡。中場球員有 你的扎龍沙呢，還有 扎龍沙我自己覺得上星其實是有他的名字在這裡，其實很不出奇。在曼聯來說今季他可以飆升到其實是一個很即係幾特別嘅情況嚟嘅，即係算係其中一個新人又踢得好好啦，有代表性嘅。咁但係當然最為人詬病就係啲人話佢插水咯。即係你哋覺得佢係咪成日插水咧？其實， 我覺得佢。可能是未，我應該我講得好聽啲就佢唔係好未習慣，完全習慣曬英超嗰只激烈碰撞嘅形式咯。係，有陣時佢都會跌咗喺地下度，佢就會都會有啲抱怨啊，啲投訴。 我覺得有啲有時為一啲話被稱插水嘅球員做啲辯護，就係一啲技術好少少，佢哋可能譬如 C 朗以前都係成日俾人話插水咧。當然有幾下位真係真係插水啦，但係有時我覺得佢哋係保護自己嘅，即係對方嘅防守球員出到腳埋嚟咧，咁佢要跳起噶嘛，佢要避嗰樣咪會傷噶嘛，因為佢哋成。插花一定会撩到人哋嘅，人哋一埋嚟佢避开咧，咁佢避开咗，梗系唔中脚啦。咁但系咁佢瞓咗喺度，咁球正话佢插水，咁佢避开咗，我觉得佢避开咗啫。某程度上，有时系咁咯。咁但系当然，赞龙沙都插过一两次嘅，咁所以�佢而家喺英超榜上都有3張黄牌系插水攞翻嚟嘅，咁啊要检讨下啦。 我反而想睇下赞龙沙究竟会代表啲咩国家 咧？我谂比利时机会大啲，都系我自己觉得。英格兰嗰度，即系英格兰前，如果佢拣前。國家隊前景的話就難揀一點， 尤其是比利時今季國家隊的車 氣勢咁旺盛嘅話，其實我覺得佢喺比利時嗰度嘅發揮都會唔錯。 咁啊有嗱有球迷問格拿比呢、這個其實我覺得我自己覺得應該入選嘅球員嚟嘅，可能頂咗普巴個位，因為格拿比呢、這個阿仙奴嘅44號嘅右中場球員啦，其實喺阿仙奴嚟講，今季表現唔係特別多啦，但係踢得好好嘅，即係一個我覺得17、18歲嘅啫，但係佢表現係完全唔似嘅，即係一嚟到落場阿仙奴嗰度咧，已經係可以交到表現啦。你個見到啲分波嗰啲，我覺得係處理球嘅方面嘅成熟程度好過沃克特添啊！即係變相，我覺得呢個球員係應該要受到阿仙奴重用，俾多啲機會佢嘅。即係而家阿仙奴同曼聯嘅44號咧，都係幾神奇嘅今季嚟講。咁啊，嗱咁講完中場球員啦，講一講前鋒啦。可能前鋒大家可能陌生啲，就右手邊嗰個橙色衫嘅球員咧，就係、是、叫做賴恩格特啊。呢、這個就係登地聯嘅球員啦。咁啊，蘇超嗰邊踢波嘅。咁啊，佢係呢個陣容入面最年輕嘅一位啦，95年出世嘅。咁啊，被人稱為蘇格蘭嘅美斯喎。咁啊，呢個球員咧，我頭先做之前，我發現咁陌生嘅，咁我睇一睇上 YouTube 睇一睇佢啲片啦。佢有樣嘢好，真係幾似美斯嘅，幾細粒咯，同埋跑得幾快咯。但係喺做波啊嗰啲扭波嗰啲，我覺得唔係特別好好做。 通常細粒同埋善於盤扭嘅都係叫美斯嘅。而家 通常叫乜乜美斯嘅都冇乜。 哇！咁香港好多美斯啦，都香港好多， 唔係想買個埃，你話我都想買個埃及美斯啦， 埃及美斯 加長美斯都好多。 唔係香港都有個美斯，張家輝啊嘛。你話幾似嘅？唔係咁呢個球員我覺得有待觀察啦，因為傳就話阿仙奴話皇馬想買佢，但係我覺得95年嚟講都仲係細，同埋我覺得佢即係你身高啊嗰啲體格未完全成熟咧，其實好難睇到一個球員真正點樣嘅。咁 細個去大會，我覺得反而會影響到佢咯， 比較難。喂，而家咁樣計，即係今年都唔細喎，其實而家18，今年都19嘅咯。我諗都好細粒喎，真係。 我諗英超有啲中下游，如果買咗佢，可能多啲機會俾佢踢，就可能對佢成長會好啲咯。 蘇超我覺得都幾多水貨，要睇一睇。 蘇超個嗰、那個嗰、那個心態環境太差啦，對於佢嚟講。 咁另外講一講第二個左邊嘅啦，就係貝軒奴啦，呢個西布朗嘅球員啦。其實呢個年青球員咧，今季跌咗幾多波啊？聯賽加埋杯賽入咗成8個波啦，已經。咁呢個球員我覺得盤扭啊、速度嗰啲都相當唔錯嘅，有機會入選，係好似啲英格蘭嘅，好似都係。 係英格蘭 嘅，有機會入選國家隊其實都。 咁啊，不過就個陣容就。我相信好多球迷都好多爭議㗎啦，咪錢不呢啲都係佢報紙算出嚟嘅。你話要鬧好多其他唔同窗口圍珠都冇。 係，最後一個就係莫拉達啦。大家都莫拉達就唔使多講啦。其實莫拉達應該自從呢個西班牙嘅 U21 之後咧，就即係歐國杯個 U21 之後，大家都熟曬呢個球員㗎啦。喺皇馬就少啲機會啦，有機會我哋頭先講過。咁啊，暫時係咁多先啦。呢個陣容開翻嚟先啦。咁啊，大家有冇補充仲？ 暫時都冇㗎，都係嗰句啦。咁樣其實大家心目中都好多唔同嘅啲新星。 唔係龍門，我自己覺得。古圖奧斯可以入咯，馬體會個龍門，即係佢，不過但可能佢都係屬於老餅級咯。而家喺呢個陣容入面算老餅。 除咗格拿比，我都覺得仲有一個係謝斯洛迪古斯啦。佢金雞皇馬開始有機會都 OK。係 啊，同埋如果愛華頓啦，中場即係外借喺巴塞外借個迪路菲奧都係好好嘅。不過呢個球員就比較個人化啲啦。佢如果可以夾到隊波就即係翻到巴塞，你都要夾整體性啦。如果唔係你好難發展嘅，好似以前嗰啲羅賓奴啊嗰啲咧，自己一個樓咧冇乜用嘅，其實即係而家踢波係要好講。 但佢暫時愛華頓好似都仲同球隊格格不入咯，踢咯。 佢好多波自己夾硬扭自己去啊射咁，所以我話咧呢個球員咧，你要佢踢後備咧，即係馬天尼斯場場都俾佢踢後備咧，係有原因嘅，即係慢慢浸嘅，唔係話咁快。如果你俾你踢正選，你已經踢到咁個人化咧，對隊波冇乜貢獻嘅啫，其實好多時。系啊，咁啊，嗱，今日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咁啊，今个礼拜大战应该都系马体会对巴塞为主啦，咁啊，礼拜一翻翻嚟同大家讲一讲呢场大战到底边一个系半季嘅冠军咧？我自己就我都系估巴塞多啲，睇好巴塞啦， 系咯， 好啦，咁今日嚟到呢度先啦，咁啊，礼拜一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好，拜拜。